第25集，加罗娜的身世。卡德加回到图书馆里，却发现加罗娜正在翻看他的笔记，一阵怒火立刻涌上心头，但想起他的拳头留下的刺痛和麦迪文的训诫，卡德加只能强压怒火。 你在做什么？ 用你的话来说，应该是打探、刺探。哼，其实我只是想搞明白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些笔记就这么摊开放着，希望你不介意。 麦迪文大人让我好好招待你，不过要是在我招待你的过程中，你因为碰了不该碰的东西而被什么半吊子咒语炸飞，他可能会生气的。 我对魔法没有兴趣。 常见的遗言，这里有什么我可以为你效劳的吗？还是你只是随便打探一下，看到什么算什么？ 我得知你有一部记载艾泽拉斯列王的古籍，我想借阅一下。 你识字？抱歉，我只是想说，你认识我们的文字？ 对，没想到吧，我识字。这些年我学到不少本事。 第二排，往上数第四层，是一本金包边红封皮的书。 加罗娜消失在了一排排书架中，卡德加趁机把桌上的笔记都收了起来。要是这个半兽人能在塔楼里到处闲逛，他可得另找一个地方藏笔记。幸好这不是议会的信件，如果他把艾格文之歌交给了他，就算是麦迪文也会大发雷霆的。卡德加的目光投向那一卷被用来当作密钥的卷轴，目前看来那卷轴似乎并没有被人移动过，眼下不必声张，不过他可能得把他也转移一下。加罗娜拿着一本巨大的典籍回来了，他挑了挑眉，朝卡德加投去询问的目光。 对，就是这本。 人类的语言有一点啰嗦。 只是因为我们永远有话要说。 希望我之前在走廊里对你下手不是太狠。 感觉再好不过了，正需要松松筋骨呢。 加罗娜坐下来，开始专心阅读文本。卡德加注意到他在阅读时的同时嘴唇微微蠕动，而且他立刻把书翻到了后面，开始查看最新加入的关于莱恩国王统治的部分。现在两人之间一触即发的战争暂时搁置，卡德加能看出加罗娜确实与他之前遇到过的那些兽人不一样。他身材苗条，肌肉紧实，和曾与卡德加在车队营地战斗过的那些粗壮野蛮的兽人不同的是，他的皮肤更加光滑，几乎与人类的皮肤一样，颜色也比兽人那种翡翠绿要浅一些。他的獠牙更小，眼睛更大，看起来比那些兽人战士冷酷的猩红色眼珠更有感情。他不禁好奇，这种区别有多少是来源于他的非兽人血统，又有多少是因为他的性别。他想知道之前和他战斗过的兽人里面有没有女性。兽人的性别差异并不明显，而且他当时也没工夫注意这个。确实，要是不去在意那绿色的皮肤、被獠牙扭曲的面孔和那充满敌意、居高临下的态度，他几乎可以称得上有魅力。话虽如此，但他还是坐在图书馆里看着书。 所以你是一名使者，我之前就听说你要来，那谁派你来的呢？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是使者，那么说明你背后有人在命令你、指使你，你得向某个人汇报。你代表的是谁？ 我想如果你去问你的老师，那个老头，他一定会告诉你的。 我敢肯定他会的，但那样也太失礼了，所以我才来问你。你代表的是谁？你被赋予了怎样的权利？你是来谈判的，来提要求的，还是别的什么？ 所有人类的想法都一样吗？ 要真是那样，可就太无聊了。 我的意思是，所有人在所有问题上的看法都能统一吗？人们是不是总会同意他们的主人或上级的看法？ 几乎不可能。有那么多书本的原因之一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这还只包括那些能识文断字的人。 那么你要明白，兽人们的观念也不尽相同。部落是由许多不同的氏族组成的，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酋长和指挥官，所有兽人都有自己的氏族，大多数兽人都忠于他们的氏族和酋长。 氏族是什么？他们都叫什么名字？ 有一个氏族叫暴虐氏族，黑石、暮光之锤、血环，这些都是大氏族。 听起来就十分好战。 兽人的故乡环境十分严苛，只有最强壮、最有组织的兽人才能够存活下来，是他们的土地造就了他们。 那你是哪个氏族的？ 哼，我不属于任何一个氏族。 你不是说你的人民都有归属的氏族吗？ 我说的是所有兽人。看我的手，你看到了什么？ 你的手？ 看起来是人类的，还是兽人的？ 兽人的，这显而易见啊。 换一个兽人来，他会说这是一只人类的手，太纤细了，根本派不上用场。手上的肌肉根本不足以让他举起战斧或击碎头颅。这手太过苍白，太过虚弱，太过丑陋。你看到的是我身上属于兽人的部分，而我的兽人上级和其他所有兽人看到的都是我身上不属于兽人的部分。我同时拥有两种身份，却不属于任何一个阵营，而且两个种族都认为我低人一等。 那你一定很不容易吧？没有氏族可以效忠。 我已经把这一点变成了我的优势，我可以在氏族之间来去自如。作为一个二等生物，别人不会认为我是在为自己的部族争取利益而四处奔走，所有人都不喜欢我，所以我不会偏向任何一个部族。有些酋长觉得这一点让他们很放心，这让我更适合做一名谈判者，还有正如你所说的，更适合做间谍。但没有效忠的对象总好过效忠的势力之间有冲突。 那你此时此刻代表的是哪个氏族呢？ 要是我说代表强者基兹伯拉，你会怎么说？或许是灰发摩加克斯或染血的西卡匹克派我来的，这能告诉你足够的信息吗？ 也许能。 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名字都是我现编的，而派我前来的派别的名称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至少现在没有。同样，那个老头和莱恩国王的所谓友谊对我们的酋长们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洛萨这个名字也不过是我们遇到的人类平民常挂在嘴边咒骂的字眼而已。在我们能够达成和平，甚至在我们能够开始谈判之前，我们需要对你们有更多的了解。 所以你才来到这里？ 所以我拜托你让我一个人清静会儿，我好梳理一下老头子跟我谈话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 当然，这是应该礼尚往来才对。我是说，如果我们想与兽人有战斗之外的交集，我们也需要对兽人有更多的了解。如果你们是真心想寻求和平的话。 等一下，那是什么？ 有什么东西？ 我听到了。 卡德加也听见了，是铁爪刮过石头的声音。周围的温度陡然升高，他后脖颈上的汗毛倒竖起来。这时，那头巨大的野兽慢腾腾地走进了图书馆。野兽的身体由火光和阴影构成，漆黑的皮肤包裹着体内跳跃的火光。他那饿狼般的头颅上长着一对羊角，像打磨过的乌木一样闪闪发亮。他看起来像是两足动物，却四肢着地行走，长长的前爪刮擦着石头地板。 这是什么？ 恶魔。 你们的仆人说这里会出现幻象和鬼魂，这就是吗？ 加罗娜站了起来，卡德加想解释说不是，想说幻象通常会包裹一整块区域，把你带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但他只是摇了摇头。那野兽盘踞在门口，嗅了嗅空气。他双眼中燃烧着熊熊火焰。这头野兽是不是看不见？ 只能靠嗅觉侦测猎物，还是他在空气中嗅到了某种未知的东西，某种出乎他意料的气味。卡德加试图积聚能量释放法术，但恐惧让他的头脑一片空白。野兽还在嗅探，在原地转来转去，最后朝着他们两个所在的方向停了下来。